Positive 音樂特區第46集。 I heard about you today.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say. I can't believe my ears. So I picked up my phone. I called everyone I know. Is it tru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t was such a quiet little town before you came around. I hope you stay for a while. Safe 音樂特區的時間，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Felix。 剛剛聽過的是 Jeff Smith 的 Hello Hello。 這首歌呢是 一首很有趣的歌，就是說Jeff 寫這首歌的時候呢，其實個目的呢就是希望紀念Paul McCartney 的生日，還有他參加，他的歌可以在 iTunes 買到這個 event。 這個其實是大概我想半个月前的事，因为是其实应该是六月的时候的事。但是呢，因为其实他某程度上都可知道上个礼拜 iTunes, 不是 iTunes, 是 iPod, 都不是 iPod, 是 iPhone, 的发售日啦。其实是将这首歌也都 mark 埋落去个 iPhone 嗰个发售嗰个 event 度嘅。如果你剛才有留意歌詞的話，其實大概都發覺就話，兩樣嘢都講得通嘅，即係Paul McCartney 去加入 iTunes 好，iPhone 呢個發售都好，其實首歌嘅歌詞係某程度上都可以拉到落呢兩件事度啦。As usual 首歌係好 catchy 啦，咁亦都唔知點解我覺得好點啊？好 touching 嘅呢首歌，好幾有趣。Jeff 已經在 這個 YouTube 上面貼了這隻歌的 music video 下去，他那隻就是mainly 是影返 Paul McCartney 的出 show 的 footage 的東西，可能會比較老式一點，但如果你即其實想再聽的，你是絕對可以上 YouTube 找的，那 search Hello Hello Jeff Smith 呢就應該會找得到的。那另外呢這個我平時看開的一個 podcast Geek Brief 呢，那人在上個禮拜尾就去了這個他那區的這個 Apple Store 去等買 iPhone 啦，那他在當時是拍了一段片的，那他後來呢就將那段片 mark 了落首歌做了一首都是 music video， 那就在剛剛過去了那集的Geek Brief 度有得睇嘅，咁其實你可以上去 geekbrief.tv 呢個 website 度睇翻呢一集啦，應該係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161我 something 嘅，等陣先我睇睇先。But anyway 啦，如果我而家話唔到俾你聽嘅，咁你其實因睇翻呢個show notes 你都會睇得到個條 link 噶啦，咁直接會去到那個節目度，咁係大概個節目嘅一半左右啦。咁你會睇得到嗰條片嘅，咁嗰條片就真係令我感覺到好，即係好感動啊 ！Sort of， 當然某程度上係因為係我自己都係 Apple 嘅用家之一啦。咁我某程度上係受到即係 Apple related 嘅 just about everything 嘅感染啦。咁但係好奇怪就係話，如果你睇翻咧嗰條片入邊咧，同埋其他當然你其實近呢兩日睇到啲新聞，你都會睇到有啲 iPhone 發售嗰陣時嗰啲影片啊嗰啲嘢啦，冇人買電話會買得咁開心嘅，係 Apple 先會做到啲咁嘅嘢出嚟嘅。我唔明嘅，我諗我就用咗咁多年 Apple 嘅嘢，我都未明白點解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但係總之就係你買電腦好買手機好，係冇人會買得咁開心，係可能你係排到六七個鐘頭隊，甚至可能好似有某啲神經錄咁樣係喺間鋪度踎咗兩喺間鋪外邊踎咗兩日等部機出而係會行到入去之後係好開心咁攞翻部機出嚟，係然後跟住即刻曬命咁曬俾人睇嘅，即係我諗買 PS3 都冇咁黐線啲人係一鋪先會做得到。咁 anyway 啦，咁啊講第一隻歌已經講咁多嘢啦，都係要繼續播落去啦。咁跟住呢隻歌咧係樂壇老大哥老前輩 Howard Jones 嘅另外一首 Port Safe 音樂啦。咁佢之前有一隻佢幾兩三個月前啦，應該都我唔係記得好清楚，但係總之係即係早排啦，幾個月前啦，咁就抌過一隻歌上去 Port Safe Music Network 度啦。咁而家佢又後續再加多一隻新歌上去啦，首歌叫做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咁會係電子味好重，同埋其實聽落去有少少80年代啲重型電子音樂嗰種感覺嘅，咁都幾大聲噶。咁大家如果驚住大聲得滯嘅，而家就好扭細佢啦。咁啊，請大家欣賞啊。Whoops！ 哎呀，又大 Q 添，唔好意思。Time to end the war. 一首好強勁節拍嘅歌啊，就係、是、Howard Jones 嘅《Revolution of the Heart》。咁點解我呢度又插一段呢？因為其實太重型電子嘅音樂咧，係同我跟住要播嘅歌咧係好格格不入。咁所以咧既然係咁咧，就都係加格等大家即係唞一唞先啦。因為成日就係即係聽咗咁勁嘅嘢之後，跟住你係會覺得有啲辛苦，我覺得。我自己都會咁諗，咁所以唞一唞先。咁咧跟住我要播嘅呢首歌咧係 Lee Coulter 嘅另外一首係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歌，係 Dance of the Traveling Hearts or something。好啦，死啊！嗱係咪？所以咧頭先又係咁，而家又係咁啦。嗱呢啲咧就叫做準備不足啦，即係一立齊嘢就行一隻咁樣嘅情況啊。呢個咧，咦死啊！揾下只歌歌名先啊，係啦，冇錯。個歌名是 Dance of the Traveling Lovers， 咁佢嘅伴唱咧係一位叫 Evan Bethany 嘅女歌手。好老實講，淨係呢首歌我聽完之後，我so far我揾唔到呢位女歌手喺PMN 上面有其他 presence 嘅。咁但係坦白講，就咁聽咧，我已經知道死啊！呢位女歌手如果有 Hot Safe 嘅歌出的話咧，我是一定會播，或者甚至一定會看看有沒有辦法找到他的歌來 download 來聽一下，或者怎樣，因為真的很好聽，音質很靚，表現的技巧都好，就算是唱音和音也好，都相當之好。Anyway， 就請大家欣賞是 Lee Coulter 的 Dance of the Traveling Lovers。 又來了，哎呀，即係用兩個 mon 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即係係會有時亂曬大龍啦。好啦，再嚟。It started overseas beneath the palm trees like once upon a time. Swimming in the reef, oh woman, good grief, oh how'd you ever get so fine? Dance with me.Dismay, she had to go away. About to leave, I couldn't believe, but I thought I heard her say, come with me, fly 395.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but I feel alive. Now things are great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and up the 101. Across I-80, I'm with my lady and we're just having fun. Dance with me. we go and show off the show, the more I know I'm blessed. With the eyes up ahead and the hand on my leg, she's telling me I'm the best. Dance with me.In stores made many before us run away and hide. But I'm on the road in my second home, and I got you by my side. Come with me down the 395. I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but I feel alive. Dance with me 听过的是 Dicky and Little Wings 的阿基夏，日文歌啦，咁好明显啦，大家听啱听完，咁我哋又唔知系日文歌啦。咁最大的特色咧就系咧，我查翻阿基夏呢个字咧，原来是人名嚟嘅，但系如果你译翻做英文或者译翻做中文咧，佢哋会话俾你听咧，呢个字咧等于放低一啲嘢，即系将啲嘢放落去一度。放上去，我話放 something 啦，即係放將一件嘢放喺某個地方咁樣嘅嗰個動作咧。咁咧如果作為人名咧，我覺得有啲奇怪咯。咁但係當然嗰個係日文嘅諗法啦，咁唔係中文嘅諗法啦，用中文嚟諗嘅話，咁梗係即係無啦啦叫你做阿放嘅，咁咪好奇怪啊嘛！即係你真係好放啊嗰只咧，咁但係唔會噶嘛。咁但係日文就我諗某程度上嘅情況係兩件事嚟咯。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寫嘢方法啦，咁所以 well to each their own， 咁所以冇所謂啦。當然 Daiki and the Little Wings 啊，唔係 Daiki and the Little Wings 就係冇對嘅。咁就係我自己幾鍾意嘅一隊日本樂隊啦，咁係少數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面有嘅日本樂隊嘅其中之一。咁so far 近排好少見到佢有新 upload， 但係 so far 佢啲歌我冇咁多隻，我都冇乜點令我失望嘅。佢自己Daiki 自己獨唱嘅嘢好，佢對 band 一齊唱嘅嘢好，掂一個字掂。咁聽不聽得明白另外一件事，但是是好歌，這個肯定的。那跟住又另外會再播另外一隻日本歌，這隻呢是我在剛剛上個禮拜尾的 Pacific Ghost Hellway 這個節目上面聽到的一首也是日文歌來的，就很出奇地是一首日文的 Jazz 的歌。如果你有留意某些報道呢，其實近年聽啲音樂人，即係喺日本嘅音樂人講咧，jazz 係沒落咗啊。咁但係咧，好出奇地呢隊 band 唱jazz 咧係相當之有趣嘅。我即係好希望佢哋會係即係某程度上係，即係當然一隊半隊好難話做到啲咩嘢啦。但係如果佢哋受歡迎的話，未必可能會復興到日本嘅 jazz 嘅市場都唔定嘅。Well, you never know. Anyway， 樂隊嘅名稱係 Tremolo 555 Tremolo 55。咁啊，首歌係《King Biscuit Time》。退屈な約束は嘘と変わりはないのさ、君をこのままずっと抱きしめて窓越しに入り込む街のネオン眺めて、君を裸に引っ向いて抱きしめて痛いだけ、笑えない暮らしに優しく響くメロディー、キングビスケットタイム。 聽過的 Douglas James Davenport 的 She Can't Help。 這位仁兄剛剛在早兩天才將他的歌丟上 PodSafe Music Network 上面的第一次、是未有，還有是 As of 我錄這一段節目的時候是未有人播過他的歌的，我是我想可以這樣說是全球首播、大家有耳福了。呢位仁兄啲歌都幾好嘅，即係 so far 我聽到另外一隻歌就 rough 啲，即係個我諗 more or less 係 consider 可能是個錄音質素的問題，但是、個基本功相當不錯、個作曲都挺好。他現在 basically 是彈 acoustic 的東西的，就以前曾經 join 過 band， 自己現在出來自己發展，值得支持的，即好歌一直都是這樣說，值得支持，好歌一定要聽。播好歌是這個節目的特色嘛，當然應該的。今晚的節目又到此為止了，今天、似乎就真的準備比較不太充足，即我知道我自己想做些什麼事，但 是， 即是 pilot error 好、大細聲搞得不太好妥又好，就即是大家請不好意思了。我又很老實說，我不太喜歡 edit 自己的聲帶，除非真的一些很大 的太 Q 情況，否則我通常都不會特別 edit 自己的聲帶，因為、我覺得即一 take 過直落、個感覺會好一點、改得太多我自己不喜歡，即我寧願是說即我自己由個口說出來的時候是好的，這樣就可以了，即又或者少少甩甩漏漏，留翻喺度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我嘅嘢嘛。即係 I mean， 就相應聲就係話，即係我哋如果做電台就話要執到樣樣嘢都好完美，乜都唔可以錯，即係錯咗就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咁樣嗰只咧。但係我而家又唔係要聽令於任何人，我又唔係要收人哋人工先做呢樣嘢。我而家又我即係講真嗰句係因為我自己中意做，我先至走去做嘅。咁老實講句，我冇乜介意咯 ，whatever 啦。咁啊，臨走之前咧，想播個 promo， 咁係我啱啱參加咗嘅一個活動嚟嘅。其實就咁嘅，有一個喺美國嘅 podcast 咧係即係。運動 podcast 是一個講跑步的 podcast， 咁叫 Fitipitations， 咁個名係由第一個喺馬拉松呢個地方度跑馬拉松嗰位仁兄阿 Fitipitis 而嚟嘅，咁個 podcast 嘅主持人啊 Steve Runner 咧就有一個好奇怪嘅 idea 嘅，上年開始搞嘅，就係話 What if 如果我哋一齊去跑半馬拉松，不過係唔同地方。只不過是差不多同時間一起做這件事，然後跟著當作一個即是共同不分國界不分時間的、一個、長跑活動，會不會是一件好事呢？結果他說了這個 idea 給人聽之後，跟著就有班傻佬跟他一起去搞了，結果呢上年呢是真的搞成了的，今年呢也都會再搞。咁我自己就參加咗半馬拉松嗰個組別啦。咁但係今年咧，同上年有少少唔同咧，就係咧上年就淨係得半馬拉松，今年咧係一個五 K， 即係五公里嘅組別嘅。咁就如果你諗住參加都話，即係其實講真啦，你我諗你都係要其實要去睇下究竟嗰、那個即係如果你覺得有興趣都話，你真係要去睇下個 website， 然後跟住先至諗下即係有冇興趣參加啦。咁個 website 嘅 URL 係呢個www.worldwidehalf.com， 咁係即係全球半馬拉松咁樣計啦。咁啊，上去睇下，如果有興趣嘅話，如果想參加5K 嘅話咧，你其實仲有時間，因為咧佢哋 call for 咧係如果你想參加5K 的話咧，個 training 係九個禮拜到就得噶啦。咁如果九個禮拜的話咧，即係話你八月中先至報名都仲得。而我估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個報名時間咧係去差唔多騰到九月先至係截止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冇乜特別話。問題咯，你有足夠時間考慮，因為有成個半月時間啦，而家先七月頭啦。咁啊，點講咧？唔使錢，唔使過身體報告啊，乜啊，總之你跑掂，然後跟住報翻個格時間上去就得噶啦。咁佢哋亦已經準備咗一啲 training plan， 咁你如果你想參加，咁你如果想跟佢哋嘅 training plan 去 train 嘅，咁你可以睇翻佢嘅 website 上面嘅嘢啦。咁半馬拉松嗰個組別咧，其實你而家就要報噶啦。如果你有興趣跑半馬拉松的話咧，因為半馬拉松嗰個組別咧係 basically call for 一個16個禮拜嘅 training， 咁其實而家已經少過16個禮拜啦。其實亦都係唔夠，即係如果你想 train 嘅話，就可能會問水少少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參加咧，就好快啲啦。但係5K 的話咧， 就而家參加未遲，八月中都先參加都仲未遲，咁你仲有足可以有足夠時間考慮啦。咁 anyway， 咁啊講就講咗咁多啦，播埋個 promo 俾大家聽，咁啊跟住大家就會明白發生咩事噶啦。再唔明白嘅上去 website 度睇，咁我個條 link 我會放喺個 show notes 度噶啦。咁by the way， 頭先再 check 到一樣嘢就係呢個我提起 Geek Brief 嗰、那個music video 咧。是在第192集那裡的，那他剛剛今天 post 了第193集出來，所以你要退回前一點即看回的，如果你想看那條 video 的話。那 anyway， 今集的節目當然全部音樂是 Podsafe Music Network 到你啦，那 website 是這個 music.podshow.com， 我的 website 是 psmsar.com，email address 就是这个 psmsar@gmail.com。 咁啊 ，so far 我都仲未收到有人话想攞我只 CD 啊，咁仲有一个礼拜时间，咁大家踊跃，如果想要嘅话 ，anyway， 下星期再见，拜拜。 Think global. Think global. Think global. From Jerusalem to Japan, from Australia to Oslo,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 very same time.Someone will be running with you. In Spittle in the Street, Lincoln, England. In Knoxville, Tennessee. In Scotland. Join a global community of runners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free, non-commercial, worldwide event that celebrates the joy of runn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a road race. Run local. Run local. Run local. Share your local experience with a global audience of friends and fellow runners in the Fitbit Asia's worldwide half marathon and kick the couch 5K road race. It's the Fitbit Asia's worldwide half marathon. To learn more, go to worldwidehalf.com. Think global, run local.